筑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两位人物专访，他们分别是靳龙和梁静。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在庞各庄镇龙运峰农业科技园，20多万株蝴蝶兰在这里竞相绽放。这里是以花卉新品种选育、种苗生产和销售为中心的大型生产科研单位，也是北京地区自主投资规模最大的蝴蝶兰生产基地。园区里重点培育的 V3、大辣椒、火凤凰等品种的蝴蝶兰产品得到了大家广泛的青睐。近日，本台记者曹磊采访了北京龙运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靳龙，并在他的带领下亲身感受了蝴蝶兰的生长环境。 这种内循环，它的作用是让温室里边的空气流动起来，这样的话对那个苗的根系比较好。 这一颗颗这么小啊？ 这是最小的小苗了，这个大概养了2个月了吧，再养16个月吧就能开花了。这边还有刚出几天的。 在日光温室里，大片翠绿的蝴蝶兰种苗带着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浓郁的生机让人感到愉悦。在整个种苗基地的上方悬吊了4个大型的循环风机，保证着温室内空气的流通。大大小小的种苗都放在巨型的可以移动的钢架床上。在不远处，北京龙运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靳龙正在认真地查看每一颗种苗的生长根系和叶片的生长状况。 蝴蝶兰是听着脚步声长大的，每天都要看望它一下，它就会长得很好。我基本上每天在园子里边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就是在温室里边看来看去。我们第一看它的叶片长势好不好，营养够不够，看它根系这个饱满不饱满，是不是缺肥料，还有就是到夏天的时候闷热的时候上病的，像它像什么软腐病啊、炭疽病啊，还有一些那个病虫虫害啊，我们都要去观察。我们在观察之后呢，才会给它用药、用肥或者是杀虫。我觉得那个叶子不够大，那好，我给它来点氮肥。如果说甲球茎不够大，那我们就给它来点钾肥。如果说根系生长的不够饱满，我们就来点磷肥。我们是需要随时随地的去做调整。 随后，靳龙又带记者来到了一个2000平米的联动温室。深红色的聚宝红玫瑰、排列整齐的大红龙、黄底红星的昌星皇后、白花红晕的雪中红，形态各异、多彩绚丽的蝴蝶兰就像是花中女神，优雅地展现着自己的美丽。在这里，空气和体感就没有日光温室那么温暖和潮湿了。靳龙告诉记者，他们会把长大一些的蝴蝶兰种苗及时换盆，并且挪到这个温室里，而且根据不同的生长周期，室内的温度和湿度都有严格的要求。 所有的花卉当中的话，蝴蝶兰可以说是最难种的一个 因为蝴蝶兰它的技术的要求还有这个硬体的要求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蝴蝶兰第一，光照要在什么期间的苗期控制在多少的多强的光照，这个有严格的要求。还有它的温度，如果高温的话它就长苗长叶子，小苗我们需要让它快速的长，所以我们苗期的温度是比开花期的温度要高很多的。我们开花的温度大概在17-18度吧，可是我们种苗的温度是在26-28度，所以它相差还是很大的。种苗期还有催花的期间，它要求的温度上下的误差，就是我们设定是上下不超过1度的误差，还有湿度，然后呢再配合我们的那个肥料。 2000年，刚满20岁的靳龙在丰台区花香桥做起了花卉销售的小生意，一干就是10年。在这期间，他也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和销售的经验。那靳龙是怎么想到种蝴蝶兰的呢？ 其实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卖花，也最早就是接触一些国外的这个花卉品种，像荷兰的那边就是过来的什么凤梨啊、竹芋啊这些品种。我是比较喜欢蝴蝶兰这个品种，毕竟蝴蝶兰这个花啊，它还是比较大气的，然后漂亮。选择销售的品种上呢，做了一些就是测试，就比如说我在卖这些花的销量到底有多大，然后卖哪些花的这个利润到底有多高，我会进行评比啊、测评啊。最后呢，我就选择蝴蝶兰，蝴蝶兰的销量大，然后利润又好，客户又多，这一点别的花卉是比不了的。 2009年，靳龙家因为小城镇改造拆迁得到了一笔拆迁款，靳龙就拿着这笔资金开始在庞各庄镇开启自己的创业之路。回想起刚开始创建公司的情形，他仍然感慨万千。 开始的我这个土地上就是一个温室也没有，到现在建成了一个8000平米的一个兰园，是非常不容易的。起初的时候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我一开始2010年建了3个日光温室，大概1500平米吧，就跟现在建的温室，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讲呢，还有实用的角度来讲呢，差了很多。建这个园子的时候，这个一个是技术上的一些缺乏，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特别困难的。再有一点就是资金，当时我们家拆迁才给多少钱啊？也就100万吧。然后这点钱，说实话，到现在建起这么一个大园子来讲，那个真的是微不足道。建这个园子的时候，100万是我的启动资金。随着那个销量增多，我需要扩大规模，然后找亲戚借，然后又找银行做贷款，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滚到现在。 那刚开始那个销售怎么样？ 一开始说销售很好，正因为当时第一年的时候我们的销售情况还不错，所以现在才能转动得这么好。 虽然靳龙专程到台湾学习了兰花的种植技术，但是因为地域的差异，台湾品种在北京的种植成效并不理想。 因为当时这个品种就是从光照到肥料的使用，我们对它就是绝对性的判断错误，造成这个后期呢没有开花。它这个品种就是它对氮肥啊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为了在苗期让它那个叶子长大一点，多用了2-3次氮肥之后呢，它就不会开花了，就是它的氮肥超量了。而且呢，我们判断它的光照是需要强光，但是强光之后呢，它的叶片就是被晒伤了，直接损失10万块钱得有吧，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有的。现在目前我们如果有新品种的话，我们都会测试它那个1年2年，在北京开得很好，长得很好，后边我们可以大批量的购进这样的种苗了。我们一个是测试它这个好不好生长，再一个我们还得测试这个市场好不好接受。 从2010年5月创建到现在，北京龙运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集农业生产、科技示范、科普教育、蝴蝶兰温室等项目于一体的高端产业园区。目前基地共有9栋现代化温室，共计8000平方米，年营业额600万元。现如今从事花卉行业15年的靳龙在业内也是小有名气，他的蝴蝶兰已经入驻北京各大花卉市场了。 这么多年来有没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啊？对咱们初期创业的可以分享的一些。 其实有句话叫什么呀，创业有起点，事业无终点，是这样认为。就是说在一个人在创业的时候，然后到事业的发展期，到事业的这个高峰期， 它不会固定，不会确定的。像我毕竟还是有这个花卉销售的基础，这对于我创业做花卉种植是有一个根基，有一个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建成一个蝴蝶兰的基地，我是第一家在北京自主投资的蝴蝶兰基地，所以我这个也可以说是创新了嘛。怎么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嘛，也不是说我一想我就能想到。其实我认为这是我之前的这些工作然后给我现在创造了这个机会，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干这个事儿，我就把这个事儿给它做得更好一些，或者更进步一些就够了。我从刚开始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就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会害怕的。我的唯一的想法就是碰到什么样的困难，碰到什么样的事儿，自己顶自己扛，然后把自己的事儿做好。这个过程就是你积累经验的过程，你有了这个过程，你有经验了，那再来这些事儿的时候在你面前，那我觉得就是微不足道了。这么多年我锻炼的，我感觉自己还是抗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那现在咱们这个园区的发展，就是说对于未来的规划，这个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我还是想在我们庞古庄能建一个就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兰园，够大气的兰园。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占地大概两三百亩的，将来我们能联系到国外客人之后，然后我们能做出口，能更多的去招聘这个农村的人去就业嘛。因为农村的人他们目前就是还是没有什么文化水平，他们可能做其他的工作可能做不来，或者他们没有基础，人家公司呢可能也不用。但是我们做农业真的是他们都可以做，他们做这个比较熟，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园区的外边的这感官，从绿化角度来讲呢，还是一个温室的硬体啊都不是特别好。你像我想注册的名字就是乡村兰园，带有乡村味道，又可以看到很美丽的兰花，这是我一直想做的。这乡村兰园呢就可以供给广大的市民们来到这儿来参观看一看，心情就好了嘛。然后吃吃喝喝，看看花，感受一下这种田园的这种生活，不是真的是他们每天都在想的吗？所以这样的客户群体也比较多呀。将来如果再建一个兰园的话，我就是会大一些，规划更好。硬体呢，要选择那种就是比较高端高档的。我们的特色，我感觉就是什么呀？我们在兰园工作的时候，没有沉重复杂的心情，它很快乐。所以我就是定位就是什么，我们属于悠闲兰园嘛。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北京市仁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护师梁静的采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后，对于产妇来说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坐好月子了。北京市仁和医院妇产科的主管护师梁静所写的科普文章《坐好月子，养成美丽妈妈》在2016年度北京市健康孕育科普征文比赛中荣获了3等奖。本期节目我们就请梁静来与大家聊聊怎么样才能坐好月子。您当了20多年的护士，然后来参加这个科普文章的这个选拔，您为什么选择一个坐月子这样的一个题材来写呢？您觉得有什么必要吗？和其他的一些护理方面来讲， 因为我觉得是更多的家庭包括咱们自身对孩子的关注都特别大，但是我们坐月子这种风俗习惯呢来说，我在临床工作中看到了很多都是很落后的，包括现在说信息爆炸，大家查阅一些资料都很方便，往往方便大家都是查了关于怎么养孩子，怎么给孩子做好各种问题，对自身的护理呀、关注度都是不够的。我们看到了很多落后的观点，产妇在坐月子里真的很痛苦。在几年前吧，报道过一例南方吧，产褥期的时候在夏天坐月子把产妇给捂死了，我觉得这太可怕了，现在这个年代不应该出现这种可怕的问题。通过这个活动呢，就希望写一个简单的知识，让大家看到这些东西，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原来坐月子是有科学知识的，有些个依据，不要那么盲目去坐月子。那我也希望每个女性朋友呢坐月子坐得更舒服更健康。 那说起这个坐月子，

北京时间。